对，竟然就拿个棒子把别人。所以我想请陈医师，是否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我们麻醉的眼镜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眼镜的历史？ 其实简单来说齁，那麻醉在那个开始现代麻醉之前啊，那之前的麻醉其实算是有点野蛮啦，因为如果说在病人醒着状态，然后就很有意识的状态，你帮他说你掐到他昏，但是他还可以有呼吸，那其实也是蛮困难的，所以说常常因为让病人弄昏，反而是让他就是这样不小心就过去了，这样。 多久前的故事？ 这个大概都是发生在那个，就是大概西元大概西元19世纪之前了， 就是200年前左右。 200年前左右，这个都有反复在发生过了，齁、嗯。对。那直到啊，现代麻醉学的开始其实就是大概在1846年。嗯。那时候在美国的波士顿，齁。那就有一个医生叫 Morton 啦，齁，那他主要就是用乙醚，他是乙醚、 哦、 对，让病人吸过之后，然后让他就是失去知觉，然后帮他做拔牙，然后之后的话，那醒来就问他说他的感觉，那是完全不知道说有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就是公开在那个那时候是在麻省的一个医院里面，然后就是展示给各个医学专家看，然后大家看的就是哇蛮惊艳的，没想到做麻醉也可以做如此的精彩了。那之后就是开始有研究说那个是一个气体麻醉药物，就开始气体麻醉药物去做全身麻醉一种在进展了齁、嗯。那在之后两年，那也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在英国齁，妇产科医生用氯仿来帮那个我们的那个产妇啦齁，那做麻醉，然后做剖腹产这样子。对，那效果也是不错这样子。 嗯，这样描述好像都是气体麻醉， 对， 就是全身麻醉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才开始现在比较进步一点的麻醉啦，这也不是说把病人弄昏弄死了齁、嗯嗯嗯、其实在这两个就是有文献记载的，比如说比较有精确文献记载麻醉之前齁，其实最早齁，那在中国来讲的话，有一个名医其实大家都知道叫华佗。华佗来讲的话， 医疗那个曹操的、那个、 对，那时候他其实有一个蛮有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叫麻沸散的东西齁、哦、就是用草药调制的一个药物，那病人服下之后就是可以像关公这样刮骨疗伤啊，还可以就是谈话之类的，就可以熬过去这样子齁、哦。那算是比较早有记载，但是这个没有算是有正式文献啦齁、哦。那之后的话，其实在大概1804年或06年那左右齁、哦、也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医学家齁、哦、那个医学家叫华冈钦州。那他的话，他是也是利用那个像草药的东西齁、哦、让制作类似那个也是像华佗那种麻沸散那种东西，那给病人服用之后做乳房切除的一个手术了齁、哦哦。对，那这个也可以算，就这个手术其实算起来算是那个全世界最早做全身麻醉一个例子啊。不过这个医生他的那个药他的稳定性不是那么好，所以说他一开始是拿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妻子来做研究，然后最后就是自己的妈妈跟妻子好像都因为这样而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说他只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早在做全身麻醉、 哦、那应该是不是很好的例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目前大家公认来讲齁，就是现代麻醉的开始大概就是大概1846年那时候做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在医院展示、 okay. 给各个专家看。 我们知道全身麻醉其实最大宗，以我们骨科而言，最大宗的还是跟脊椎麻醉有关系，我们叫做 regional 嘛，局部的一个那个麻醉。那不晓得半身麻醉的演变，半身麻醉是用药物跟气体就没关系嘛？ 是是是是。 那不晓得它这方面的演进是差不多什么时候？ 其实最早半身麻醉药物大概也是在1880几年那时候研发的齁、哦。那时候一开始是坐在眼角膜上的一个麻醉，它的那个半身麻醉药物。哦，对对对，那之后就是把这个半身麻醉药物，就是有可能有把它打到我们的脊髓腔里面啊，或者说硬膜外腔， 对 对对对对对对的。 可是药物可能是在你说一两百年以前到现在，这个药物的进展是有不断的改变吗？还是说 大致都差不多，药物的形式， 药物的形式其实差蛮多的。 OK， 那以前的药物其实稳定性没那么高了哈。那现在进展到现在的药物来讲，稳定性、安全性来讲的话，都变得高很多，而且就是药物的代谢啊。其实都是对身体来讲负担没有到那么大的。 对。 对。那以前的话因为毕竟那种就是制药的技术没有到那么进步，所以说那种对肝肾啊一些代谢性其实都蛮小的。 刚刚讲的，对。氯仿啊。 对对对对。而且那些气体来讲的话其实非常的不稳定。你可能一个电烧的一个火碰到就整个爆炸了。对啊，可能病人整个气管都烧起来这样子。那现在的相对来讲气麻的一些成分的安定性非常的好。对。那目前的气体的麻醉药物其实大概都1928年1930年开始发展。然后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目前用的最多的那个药物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七氟烷和地氟烷这样子齁。那这两个药物的话其实大概都1960年 ,1950 年左右发展出来的，其实都非常的稳定。用到现在其实。 你说是气体的。 对，气体的麻醉药物。 全身麻醉。 对对对对对对。 OK。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要送一个病人给开刀。要开刀。那开刀总是会有，像以我们骨科的病人而言，我们大部分想说上了年纪啊，那种退化性的啊，或者是一些老人家的那种骨质疏松了，那病人年纪都很大了啊，都是70岁、80岁，那90几岁也都会碰过哈，都碰过。所以我们常常要手术之前，我们一定都要做。我常常也跟病人教育，就是说有些病人都很急啊，我希望我们马上开刀嘛，其实不对哈，我们开刀一定是有一定的我们所谓的分级哈，当然开刀是前提，是要开刀，可是总是有轻重缓急，也就是说除非有些是急的救命，那救命那没办法，马上要进开刀房，那不管你现在状况如何，对不对？那可是一般的我们以骨科的手术而言，我们叫做选择性的手术，所以选择性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接受这个手术，所以这常常就是说我们一个病人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做一些检查抽血啊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麻醉的危险分级。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陈医师，我们一般到底所谓的麻醉的危险分级哈，我们是要怎么来这分类，我们一般人是不晓得的。那有时候就说我这分级是第二级第三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对于麻醉来讲分级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齁。那你在麻病人之前的话，像我麻病人之前其实都要把病人很仔细的看过，才知道说这个病人他对麻醉甚至手术接受的负担到底能到哪里。 这就是手术前的麻醉访视。 对对，这个评估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都一定要。 那目前依照我们目前麻醉分就是危险分级来讲，其实是照美国麻醉医学会 ASA 所分级的齁。那来讲的话齁，目前最常见的就是1到5级齁。那其实还是有一个叫第6级啦，但第六级通常比较罕见，第六级通常是你那个病人要弃捐的时候齁。对，那个 donor 就是那个捐赠者，我们叫第6级，所以说通常不会讲到第6级了。所以目前比较常讲的还是1到5级这样子。 级数越大越危险。 对，级数越大越危险齁。那除了这个分就是1到5级之外，那还有一个叫就是加一个英文字母 E 就是 emergent， 就是急，是不是急这样子齁。那一般来讲齁，那完全健康的人我们大概就是落在第1级齁，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underlying disease， 就是说那种身体没有特别的毛病的人齁，我们大概是归类在第1级齁。那第二级来讲的话大概就是有一点毛病，像轻微高血压有控制住或糖尿病有控制住。那第3级的病人来讲齁，就是说他慢性病其实影响到日常生活了齁，那第3级的病。第4级的话就是非常影响到他的那个，就是他身上疾病蛮重大，例如心衰竭，然后或非常急性的心绞痛齁，那一种可能已经非常影响到他的生活或活动。 就是危险了，真的是危险， 对对对对， 随时会发生意外的。 那所谓的第5级来讲的话齁，那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就是说你可能24小时内不开刀就会死掉那种人。对。 好。 那第五级来讲的话病那个死亡率是非常高，如果开刀或麻醉大概最高大概可以 高达 50%。 可是往往级数越高越急的非要开刀不可， 对，是 就非开刀不可， 对对， 越危险反正你不开更糟， 是是是， 有时候没关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要那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全民安扣节目。好，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检研究中心骨科医师朱瑞莲。我接着我还想请问一下我们陈医师哈，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对这个分类分级哈，这麻醉的分级就危险度嘛， 是是是是是， 对，我对这个我这个很有兴趣哈，因为哈我们骨科的病人哈，绝大部分我们刚讲就所谓的选择性的手术，对不对？就比较少是急诊啊。不过我今天有一个 case 是不一样，我今天有一个是一个年轻人大腿骨骨折，那大腿骨折很怕就是我们所谓的肺栓塞嘛，哈，肺栓塞，所以那个病人我是比较急的，今天想办法帮他看，所以他的等级也许会偏高一点哈。但是我知道哈，这个年轻人跟年纪大的还有什么样的疾病，他的分类等级会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以我们医院而言，我们医院的特色，我们医院是心脏科非常非常有名的心脏外科， 是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心脏外科的一般的分类的等级应该都是很危急了。 心脏外科原则上齁，因为它大概都就是心脏的问题。那心脏问题来讲的话齁，那要看他的心脏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影响到他的那个就是一些生活。其实有些心脏科的病人齁，像我们所谓的那个心肌梗塞的病人，其实他还是可以走来走去甚至爬楼梯。那为什么说他没有到这么危及到他的生活，但是要开这样的心脏手术齁，那其实就是我们会担心说他的血管其实塞得蛮严重，虽然说塞得蛮严重，但是他目前就是说以他就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那种状态来讲，他的那个心脏还可以算是代偿他的自己的那个活动，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正常的一个人可以活动，但是其实我们里面的血管就是他心脏血管暗藏危机， 可能 你一个跑步甚至一个压力的刺激，他的血液就没有办法供应他的身体做这些紧急的应变，他可能就会猝死。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那这一类的病人假设他关节退化，那我们如果要开刀的话，像这一类的病人，你们的危险分类会差不多落到第几级？ 如果说他的心脏病是严重的，需要开刀，然后他没有影响到他的那个日常的生活的话，原则上这样子的病人大概是还是落在第三级。好，但是以他开刀的风险来讲的话，可能会先跟他解释清楚，就是说，你在做骨科这样子的手术的时候，我们会可能跟他讲一下说那个一些麻醉方式，齁。那你接受这些手术，其实你心脏也是承受一部分的压力啊。那你或许你在麻下去的时候，你的心脏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负荷，有可能会造成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甚至有可能需要因为这样而需要到急救。 对 对对，那这其实对他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风险不是说他不开心脏刀就不能开骨科刀，他不开心脏刀也是可以开骨科刀，但是一些风险的东西要先让其实病人先了解。 对，其实这个我相信每个外科医师他常常会concern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不同科别啊，他的等于说他 focus 的一个重心会有点不一样哈。像当然我相信以站在麻醉科的立场，他一定是要全身的要做评估嘛。 对，我们还是希望说病人能以安全为主啦，对，就是说看怎样子的做法是可以降低他最危险的状态，以最安全的方法来就是完成这样子的一些步骤这样子。 我绝对相信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医师哈，外科医师，我们骨科外科医师哈，绝对也是希望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手术。但是其实事实上手术本身就会有一些 risk 嘛，就是会有些风险嘛，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你去解释啊那些东西当然都很重要。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提到，陈医师刚提到，就是说在开刀的过程可能对病人会有些 stress。那假设他心脏嘛，压力可能心跳可能就会加速，可能会造成一些缺血的问题，可能都有可能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现。所以到底选择什么样子的一个麻醉对病人是会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要开刀啊，我不要打那老人家的，啊，不要打脊椎啊，脊椎打了以后，以后什么年纪大了，腰会痛，腰酸背痛啊，就讲的打脊椎的问题，然后很多孕妇。那生产打脊椎也都说抱怨以后腰酸背痛，好像都扯到跟打脊椎会有关联，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式，不是手术方式，麻醉的方式对病人是好的。另外一个我还要问一下，病人的要求我们就会要做吗？例如说我希望上全身麻醉，那我们就听他的上全身麻醉吗？是不是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这个在临床上蛮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其实麻醉方式的选择，其实这个是非常常会陷入两难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病人上怎样的麻醉对他来讲比较恰当，但是病人可能并不是这么想了齁。那其实目前齁麻醉的方式齁，大概粗略以方法来讲，来分两种。一种叫全身麻醉齁。全身麻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病人他进入没有知觉的一个状态齁，他会没有意识，然后会进入可能睡眠，然后会让他不要痛不要动这样子齁，是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意识的状态齁。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所谓的那个区域性的麻醉齁。那何谓区域性的麻醉？何谓区域性的麻醉？就是麻醉一个区块。什么叫麻醉一个区块齁？就是比如说来讲齁，我们之前常听到的一个半身麻醉， 对， 那也算是一种区域性的麻醉。半身麻醉原则上我们是把我们的麻醉药加在它的那个脊髓腔里面齁。它脊髓假设我们把它浇在腰椎的脊髓腔里面，它腰椎以下的部分齁大概都会做，因为有麻醉药作用齁，所以说它的一些感觉会和运动觉会被切断齁，所以说它会觉得说它那一块皮节或者说那一块那个肌节 腰椎以下， 对，都大概没有什么就是知觉，那可以供外科医师来做手术齁。那其实就是说它这个药也有时候也会往上跑啦，就是说可能你甚至因为它这个药是浮动性，有可能会飘到胸椎啊或哪里，所以说有可能你的胸口或手甚至也会开始比较没有知觉，那是飘比较高的时候啦 齁。对，应该是短暂。 对，所以说以这种来讲的话，其实病人并不是失去知觉齁，他其实还是有知觉的齁。那但是他只是身体的某些地方，那可能不能动，也不会感觉到痛之类的。 所以我们一边开刀一边讲笑话，病人都听得见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齁，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阻断齁。 OK。 神经阻断其实它是我们神经四肢的神经其实都是从中央分出去的，就中央脊髓把它分出去的。那我们就是往周就是往下去追看，如果说手的神经从哪里出来，那你脚神经从哪里出来，那我们就打在它出来，就是我们把麻醉药加在它出来的点。假设它右手需要开刀，那我们可以它右手神经是所谓的臂神经丛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药就是我们的麻醉药加在那个臂神经丛从那个脊髓出来的分的地方，那我们加一点，它就会刚好只麻到它的右手。那甚至如果说你只要末端手指头，那我们可以找它手指头是哪几个神经支配的，那我们就把药加在那手指头就可以了。 就是越来越精细了。 对对对。 做哪里麻哪里。 对 对, 對。 不像就是说全身的麻醉，对不对？ 对, 對。 哪里有问题我们治疗哪里。 是 现在其实很多就是越来越精细了，分得越来越细。所以基本上你刚刚讲那个就是叫做也是属于区域性的麻醉。 对，都算是区域性的麻醉。 区域性的麻醉。对。所以基本上麻醉的种类就类似像这样子。 是。 全身区域就分成所谓的半身麻醉啊，还有那个是 nerve block 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那还有我们最常其实在门诊手术最常见就是自己打。就是叫局部麻醉。 对 对对，局部麻醉。局部麻醉。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每个外科医师都是熟，只是说我们可以做局部麻醉，可是真的需要做全身的或者是一些需要生命的监控，那当然请专科了，就是麻醉科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了。 是是是是是。 对。OK, 那请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骨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骨科的麻醉，我们就是我常常在讲哈，我们有时候很多刀假设这个病人的状况有不好的话哈，所以我常常化学到底病人状况要到什么样的程度，通常你们会建议 我们手术前到底要评估哪些东西跟我们外科系是有关联的啊，要评估什么样子的状况，比如说他的心，那个心脏的问题，血液到底需要做什么样子的评估，你告诉我们吗？ 哦，以开刀的病人来讲，那其实站在麻醉科的观点来看，那我们当然会希望，因为动刀嘛，毕竟会见血，那当然他目前血液的一些状态，那我们必须去了解，就是说他现在的血色素够不够。有些可能病人他已经可能洗肾很久了，他血色素可能非常的低，那如果说开刀一旦出血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可能整身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血色素对我们来讲这其实是非常重要一个指标， 就是血液的检测。 对对对，然后再的话当然你动刀嘛，那我们要一定要了解一下他凝血的功能，那凝血除了手术之外，那我们像我们做一些区域性的麻醉，例如像半身麻醉啊，或硬膜外玩麻醉啊，那个我们也是很怕说可能有一些血肿的产生，如果你血肿产生压到脊髓然后变成半身不遂，那其实对病人也是说不过去的，对对对，所以凝血方面这个也是要非常知道的。 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跟血液方面的关联性，尤其是因为是我们医院特色，我们医院很多病人就是心脏科的病人，那心脏开刀啊，是是是是，放支架什么都要去吃一个很特别，就不是就吃嘛，就抗凝血药物。对，所以这抗凝血药物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哈。有时候，所以我想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等下一段节目啊，我再请我们陈医师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后接近大家 call in。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节目就是跟麻醉有相关的骨科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接就是麻醉的问题啊，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打电话进来。我们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检学中心骨科医师朱威廉。那接下来我们接听我们的听众扣印哈，我们扣印专线83693398，我们线上有麻醉科陈梦中陈医师也在这边哈。麦先生第一位，麦先生您好。 那个医师您好。 是。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有关于那个麻醉的问题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骨头之前有撞到有没有。到天气冷的时候都会痛啊，这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你开过刀了吗？ 并没有。 没有嘛，就是撞到，有没有什么骨折方面的发生吗？ 对，不行的话没有。 对，只是说因为你说怎么气候的变化会有酸痛那些疼痛。 对对对。 我倒是 OK 好，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梦中哈，你我知道有所谓的麻醉有这种疼痛科的门诊嘛？ 是是是， 疼痛门诊，我知道你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治疗。 是是是，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以麻醉科的立场哈，你们在做所谓的疼痛的控制，跟我们一般骨科的门诊所谓的疼就是指同样，像以这位麦先生来痛痛我就开消炎药啊，就是这样，你们的做法会跟我们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哦，其实，在疼痛上来讲齁，那在我们做疼痛来讲齁，其实我们是比较偏慢性痛。那像骨折，如果例如就是急性的撞到，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先找骨科做 screen 就看，嘿，确定说那个是不是没有那个比较急性的问题。其实如果说真的是骨折，但还是骨科医师要先处理嘛，那是其实是最重要要做的齁。那我们大部分其实做的是说疼痛啊，其实大概它的回路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经由神经然后传到大脑，其实这三个东西，就是感觉受器，那神经跟大脑，你任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产生疼痛。所以疼痛不见得一定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有可能是一个异常的疼痛，就是说其实说你这个通路上来讲的话，可能你的神经的那个就是可能有问题，那或就像我们的电线，那用久有也许会破皮嘛，对不对？那就开始漏电或干嘛？其实它根本没有所谓的那种我们所谓的那个就是真的一个痛源，甚至就是说骨折啊，或者说软组织的一个 脏器的疾病， 对对，不见得有。对， 那我它这个通路如果发生一些异常， 对，我只是举个例，可能是通路发生异常，那我们可能就是借由一些像神经阻断。或者说在这个回路上加一些消炎的一些药物，让它可以自己去修复，让它慢慢好起来这样子。那我们是 所谓的神经阻断是要经由打针， 对对对， 就类似像就是哪一节有问题，你们就把那些神经给它阻断。 对，我们当然就是看病人的一些疼痛的一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嗯、对、嗯，那当然啦、啊，现在超音波比较发达，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神经的一些走位，大概都是用超音波去做扫描，然后再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不过这通常都是针对一些慢性疼痛，而且是痛到病人受不了， 是 像这样子。 是是 是, 是, 是 ，OK。好，我们线上有位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朱医师你好。 您好。 请 说。 请问一下那个腰椎四五节滑脱的问题。 OK， 好，你说没问题。 他这个滑脱了以后还可以做那个牵引拉腰的 复健哈 动作吗？ OK， 是。 好， 我在线上收听哈，谢谢你。 没问题，好， 谢谢。 OK， 没关系，那个陈医师你我等我一下哈。我们讲腰椎的滑脱，我们脊椎退化哈。我们脊椎退化有两个很常见的，一个就是一个椎间盘的狭窄，脊椎的狭窄叫 spondylosis 哈，叫脊椎的狭窄，就上下两个夹挤压挤压变狭窄。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所谓的滑脱，所谓滑脱就是不稳定，不稳定就是说，那最常见不稳定的状况就是说，你问病人，病人就说，哎，你可以站多久走？哦，我可能站个五分，走路走个五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要坐下来。哎，我们这一听就知道，病人可能就所谓的脊椎滑脱。那滑脱有它的等级的分类了哈，那通常二级以上可能就算严重哈，算严重。OK， 那所以问题在这哈，我们通常如果说真的诊断所谓的脊椎滑脱的话，我们可能会给病人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X光片啊，叫做动态性的检测哈，就病人往前弯。往后伸啊，做这个往前往后啊，做比较，然后比较我们有一定的数据来做评估，就是说它的角度开了开多少，甚至这上下第四节第五节的脊椎它位移的有多少的程度来做评估，到底它目前的状况是稳不稳定。好，现在就来了哈，我们常常有说脊椎退化或脊椎什么啊，你去做复健去拉腰，哎，我告诉各位啊，有些病人越拉越痛，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牵引就是一种力量啊，力量。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脊椎滑脱的病患，有时候我们不太建议病人去做牵引。当然我们要评估了哈，你这个滑脱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属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或者是你滑脱的情况你有没有合并脊椎的什么狭窄啊，这种。所以有时候如果是单纯的滑脱，而且是一个动态性的一个不稳定的状况，有时候的确越拉越不舒服，越拉越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干脆就很简单，告诉病人就是说，你可以尝试看看做一些复健，但是如果说你在做复健的过程当中越做越不舒服，哎，你就要停，你就要停下。代表说你现在是很不稳定，你反而什么，你要算背价。像我们早期的一些老一辈的那个医师哈，我们以前我们老一些老一辈的，像我们老师，他脊椎他就告诉，哎，你不要开刀，那干嘛呢？穿背价，要不稳定穿背价，穿多久？穿两年。那叫病人一穿穿背甲，其实以现在眼光来看，哇，穿两年，我觉得不太可，不可思议哈。但是以前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要乱动。所以这就是解释到为什么脊椎滑脱，有些病人他真的他做复健他是会有改善，可是的确有很多的脊椎滑脱的病人，因为他是不稳定的状态，你反而不能做复健，你越做他就越痛，反而要做什么？要做固定。要做固定哈 ，OK， 好，我们还有时间哈，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孟中医师哈。那孟陈医师啊，他真的是他很认真，像以前我们在医院同事的时候，哇，他对病人啊那种解释啊都清清楚楚，我都看在眼里，我就觉得哇，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麻醉科医师啊，都非常的非常的优秀哈，我也很高兴哈。我想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哈，提到凝血。因为我一直强调我们医院的特色，那我们医院特色就是很多都真的都是老人家，而且你去问每个都在吃抗凝血的药物，都在抗凝血药物。那所以我们到底抗凝血药物对我们的麻醉的风险到底存在哪里？ 其实对我们来讲齁，抗凝血药物来就是病人有服用抗凝血药物齁，就是说对麻醉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担心疑虑的，就是在做区域性麻醉的时候是 哪些抗凝血药物。 抗凝血药物其实有很多种啊，目前比较常见大概就是所谓的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 那另外一种就是 Paris 齁，就是像就是保酸通齁。 保酸通。 嘿， 对对， 这两个药物是比较常见。还有另外一个药物齁，其实也是蛮常见，叫那个 Warfarin 齁。那他的中文名字有点不太清楚，对，大概是这 药很老了， 对， 很老很老很老的药， 这三种药物齁。那原则上齁，这 以抗凝血药物来讲的话，齁，以阿司匹林来讲它是算比较轻微啦，所以说它除非是非常就是有那种风险的病人，就是说他有血栓啊，或者说有那种就是说他一定要服用一些抗凝血药物的病人来讲的话，其实说 阿司匹林主要的目的是抑制血小板的凝结。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凝血的话，我们当凝血有很多种途径啦，其中有个途径就是跟血小板有关系的嘛，哈， 嗯， 所以阿司匹林它我所知道说一般初期的啊，或者是第一线的，可能心脏科就叫病人就吃阿司匹林， 对， 那就阿司匹林， 对对对对， 所以心脏科我们医院一堆病人在吃阿司匹林。 对对对对，所以说以阿司匹林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说没有非常的严，就是说它没有到非常严重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停，这个东西是可以不用停。那但是所谓的保酸通啊，或者说那个我们的那个 warfarin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要停的。对， 不停是怎样？ 不停的话，如果说他的那个凝血的那个时间啊，就是说我们会测一个凝血时间齁，那如果说太长的话，我们会有出血的余裕啦。如果说我们是打像半身麻醉，那我们会把我们的针深入到我们的脊髓腔里面。 对， 如果在脊髓腔进去之后，如果不小心碰到里面的静脉， 对，那因为看不见嘛， 对， 你能保证不能保证？ 对对对，那如果说有静脉，那它可能有些微的出血产生。但是做正常人来讲，如果凝血没有问题，它大概就是会自己止住， 一分钟、三分钟。 但是如果说你有吃在吃抗凝血剂，然后你的那个凝血时间又太长的话，它可能就止不住了。然后最后一直胀，一直胀，那可能就等我们半身麻醉要该退的时间退了。之后他还是觉得两脚麻麻没有知觉，那其实就有可能会产生所谓我们比较担心的血栓，对，压到他的神经齁，那如果说有这样状况，我们当然会紧急就是请外科看能不能去照个 MRI 看一下，就是核磁共振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血块产生，如果有的话要非常紧急的去做一些处理， 对， 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之后会造成双脚的就是瘫痪，那其实都是有过例子的， 这些都是有例案例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文献的报告都有，我相信每一科都每次的医学的研讨会啊都有，我相信这都是，所以都是一些惨痛的经验，对不对？就惨痛的经验，所以 是 这个凝血的，你说不吃，那不吃，这心脏科不就跳脚了，对不对？可能中风，谁能 take 这个 risk？ 没有人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要这个病人说你要停这个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一定也按照一定的规定要停几天，停几天。那通常什么样子的药物要停几天？我想我们在下一段节目，我再请问一下我们的陈医师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接听大家的 call in 哈。希望大家跟麻醉有问题的可以打电话进来，8369-3398。好，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抗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中心骨科医师朱威廉。那我们线上还有那就是陈梦中陈医师哈。那陈医师，我想请问一下，利用最后一段时间哈，我们除了所谓的手术前的评估哈，就说血液的，你说看有没有贫血啊，那当然有发烧啊，那当然更不行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除非真的紧急救命，那紧急救命你发烧那也没办法，那非做不可，马上要用的嘛哈。所以血液的检查，凝血方面的一个检查，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凝血在我们骨科而言，我们的案例很多都是打半身麻醉。 那是是是， 我很简单问，那假设凝血功能不好，他又不能停这个药物，或者不大敢停，那请问我们可以改术式吗？麻醉的术式吗？那改了麻醉的术式是不是就安全了？那既然如果说改了麻醉的术式安全，那我们就不需要停药咯，会不会有这种讲法？ 理论上齁，其实说你不管是病人凝血状况是怎么样状况，我们其实都站在麻醉科的立场都可以做麻醉。 啊，那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那其实我们只是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做这样子。 嗯嗯嗯。 对，如果说像一般来讲骨科齁，我们下肢骨折的病人比较常做的其实是半身麻醉。 对。 但是当然也有遇到说他病人在吃抗凝血剂，然后这个刀又蛮急的，没有办法等到说他抗凝血剂药效过的一个时间了齁，那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帮他做全身麻醉。 那通常如果我们知道病人在服用抗凝血药物， 那抗凝血药物一定就是它的凝血时间一定比正常要延长嘛，那才叫抗凝血嘛。 对, 对, 对, 对， 一般是这个样子嘛。 对， 那以麻醉科的立场，它通常可以容忍到多少？你们有没有一定的一个数字？ 这个来讲的话，吼，通常像我本身，他其实我是会抓那个一个抗凝血的一个时间，然后那我们叫那个INR 这个时间，哈，我们这个算比较专业的，他中文有点忘记是什么，对，那大概我是会容许他到 1.5 左右这样子，对，那如果说超过这个的话，其实做半身麻醉出血的风险其实还算大， 会变高，当然 对， 其实不要讲说麻醉。本身的出血，我们开刀入里面血污污的，我们也是有时候真的麻凝血功能会延长一点，像病人在吃阿司匹林， 是 是, 是， 明明没有出血，可是开刀下去就是一直在渗血，这开刀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哈。所以事实上我真的会认为这个出血的这个因子是要很重要，那人说出血量很多，病人的血液状况那就是血流动脉会不好的话，有怕所谓的贫血，那都就总是不太好。那我想请问一下陈医师哈，就是我们一般而言，我们的骨科的麻醉，在骨科的立场，骨科麻醉跟一般其他科的外科麻醉有什么样子不一样吗？ 骨科麻醉齁，相较其他科来讲的话齁，因为骨科其实比较多的那种发生的部位其实在四肢，其实四肢是非常常见的齁。那四肢其实跟其他部位来讲，就其他科来讲齁，其他科可能是心脏在都是在中轴的地方齁，躯干的地方齁、那会衍生出说，在骨科来讲，我们用区域麻醉其实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着，就是着力在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齁。那以传统上来讲齁，在骨科如果说开上肢手术手啊、或者说那个上背肩膀这种地方的话，大部分我们会选择做全身麻醉。那脚骨折的话，那大部分是做半身麻醉，其实脚骨折也是可以上全身麻醉啦齁。那所谓的那个什么在区域性麻醉，在骨科来讲可以做到比较极致来讲的时候，是说因为一般来讲齁，如果你手如果做全身麻醉，你开完刀可能会蛮不舒服， 因为就开始 对，因为醒来之后他手会不太舒服。那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所谓的神经阻断的一个麻醉齁。那目前因为超音波比较进步，那不用像之前就是用摸身体看什么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神经经过，要扎下去看病人痛不痛。如果痛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该打药的地方。现在、 这个我先讲，我插一句话，这个我有深刻感受。我那个我们医院麻醉科主任哈，那个周主任他。搞了一台那个就是那个放那个超音波那个，哇，我觉得那个好神奇哦。那个我看你们在打那个麻醉，病人满意度真的很高。那开完刀了以后，上肢开完刀了以后，病人他一整天都不太会痛。 是 是, 是, 是, 是， 哇，我真的很 impressive， 我觉得哇，这真好，就不用做疼痛控制了。真的觉得很好。 对对对，其实这 个满意度很高、 对，这个也算是一种疼痛控制的一种方式。 其实看你当时打的那个药的剂量， 对对对， 打得多， 对 病人就很久。 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是打得多，而是看你选择药的一个种类，就看你选择长效的药物还是短效的药物，对对对， 就看你的手术的时间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属于跟我们骨科的这种麻醉跟别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科你看大部分就是在中轴，就肚子嘛。 对对， 我们有一个很常见，我们就是脊椎的、我们开脊椎的手术啊，那就没办法，那是因为全身麻醉。 对对对， 像我们常常做所谓的骨髓钳、那也都他们是类似像这样的手术的麻醉的方式嘛。 对，不过像其有些科来讲齁，因为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虽然说伤口在躯干，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借由一些特殊的那种神经阻断方式，例如说我们打背后的一些神经的分出的一些位置，其实也可以阻断到它创口，就是伤口那个表皮的一些神经，让它虽然说里面做手术地方还是会痛，但是它手术伤口的地方可以不要那么痛。对， 我倒想到你说类似像带状疱疹也可以这样治疗嘛？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应用。 痛到你 受不了，对，就看说你的带状疱疹是跑到你的皮节、身体是跑到哪几节，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神经阻断这样子。 神经阻断， 对， 那通常神经阻断你们打的一些药物就是一些局部的麻醉药物。 对，有目前大部分就是麻醉药物再加一些类固醇。 类固醇， 对， 通常这个时间可以，那所谓的神经阻断，它不是把神经切断， 是 对不对， 是是， 它这个神经还在，只是说在它这一段时间，它的症状会获得很好的一些缓解。通常时间可以 potency 可以持续多久？ 若以目前就是药物，目前的药物来使用上来讲的话，病人打下去他其实立即会有一些反应，然后那大概头一到三天，就是例如像带状疱疹这个例子，我们打这个药物进去，它其实以麻醉药来讲最长大概就是24个小时。那之后的话，它其实有一些类固醇，它可以会调节一些疼痛的一些感觉，让这个时间可以再久一点。那有些人甚至就是一两个礼拜都不会感觉到这么疼痛这样子。那一旦他这种急性的疼痛过去之后，他其实慢慢靠一些吃一些止痛药，甚至做一些就是抗病毒的一些药膏啊，吃一些抗病毒药物，他可以慢慢让自己的身体就是适应，然后去调节自己那种感觉，就不会说像那个发那种带状疱疹这么痛苦，这么难过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啊，我们常常来讲哈，这个我们常常很多病人就说，然后给你开个消炎止痛药，哇，病人打死都不吃，我卖甲油啊，甲油啊，油剂也派去哈，就是，所以常常但是我常常要讲，就是说这个痛啊，痛事实上是一种警讯，那有些疾病你没有疼痛，反而也是不对，也是不好， 是是 是, 是。 可是疼痛对病人的这种身心的折磨，你们自己有没有痛过？就举讲的嘛，你们没有痛过，你们真的很难了解这个病人的疼痛。所以我们有时候他说：“哎呀，你不要吃药啊，你这个不要吧。”其实有时候站在病人的立场，病人这种疼痛对他真的是造成身心上的折磨。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麻醉哈，它不光是以在开刀房里面，那事实上在开刀房的外面，就像你做一些疼痛控制的门诊那些， 对对对对， 其实我相信对病人的很多的帮助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觉得当麻醉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但我们是真的很感谢麻醉，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哈。因为时间关系，我真的今天很难得请到我们陈医师来哈。那个，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哈。我是北投振兴复健中心骨科医师周一莲。 我是那个卫福部立台北医院的麻醉科主治医师陈孟忠。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见。